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5月26号的时候，上周六，我和大帅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一起参加了在大兴区魏善庄镇举行的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这个活动设有半马、10公里、5公里、亲子跑等不同的级别。在我和大帅现场直播的时候，张欣呢去参与了一下5公里的赛事。在采访参赛选手的时候，偶遇了大兴区的副区长贺瑞和魏善庄镇的镇长王烨以及书记谢景然，并和他们一起走了一遍5公里的赛程。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跟着张欣的采访去魏善庄感受一下，打开大兴区，打开魏善庄的文化之门。张欣告诉我，他和这几位领导并不认识，所以采访是这样开始的。 你们是从城里边来的吗？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本地的。 哦， 这里这个月季花就感觉就非常好，是吧？我们不是城里的，我们是这次赛事主办的这个主办方，我们是这属地。我们这个为什么叫花马呢？因为月季花呢是北京的市花，然后呢魏善庄镇呢，大兴区魏善庄镇呢又是去年住建部获评的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这个特色小镇呢，魏善庄呢就取名叫月季小镇。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和世界古老月季大会就在魏善庄镇这个成功的这个举办了。所以魏善庄呢81.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15000亩的月季园区，还包括像这样的我们的田间路旁边，包括我们的公路旁边，都布满了各种月季花。我们整个月季品种大概有6000-7000种月季品种。所以这个花马的由来呢也是源于月季花，源于我们的世界月季大会。 嗯，真是好香啊。 您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啊。 就是后边还有更美的。 对对对对对，后面还有更美的。这次的活动呢会穿过我们3个月季园区，和我们北京市2016年最美丽乡村排名第1名和第6名的2个村，半壁店村和魏庄村。我们的这个花马的特色呢在于跟一般的这个全程城市马拉松不一样，我们花马特色呢它是在我们的田园风光优美的这个地区，在园区里，在村庄里，在这个平原造林的这个地块里，进行跑步，到处都是绿树，到处都是鲜花。这种感受呢让我们这个在喧嚣的城市中工作的人在运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啊是不一样的。 您说的真好，您是那个是哪儿？大兴什么？ 我们就是魏善庄镇的工作人员。 啊，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 您是直播吗？我姓王，我是魏善庄镇的镇长。 啊，是吗？ 这位啊是咱们的党委书记谢书记，是我们的贺区长，也是月季大会的这个主要的负责领导，你可以采访一下他们。 原来这些园区都是什么？是庄稼地吗？ 原来这些园区就是我们的这个农田，一般的农田。那么农田呢，我们通过土地流转，社会化经营和投资，对这个农田啊进行了这个月季园区的打造，把月季花作为一个绿化美化中的一个特色，同时呢，在月季园区里呢。植入了什么呀？中华的传统文化， 哪些呀？什么传统文化？ 待会儿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园区啊叫什么？叫咱们的颐德园，它主要以古代石刻为主，它会有大量的从辽代、金代到明清时期的拴马桩，还有一个磨盘广场。在很多村庄被拆迁的时候呢，园区的负责人呢是一个有心人，他就把所有村庄里的磨盘收过来，打造了一个13600块磨盘组成的一个磨盘广场，很有北方农村 历史记忆的一个特色园区。 那真是不错。 对， 那拴马桩也都是以前的是吧？ 对，从辽金时代到明清时代的都有啊。 就马上就到了是吧？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好，您今天是打算走5公里吗还是怎么着？ 我们今天是这，我们作为这个主办方，哎，我们跟鸿鹏集团一起啊，鸿鹏集团啊已经连续的赞助和支持了花马活动啊3届啊，今年是第3届，我们也想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呀，把这项工作呀，哎，持续的成为一个哎传统项目啊。 花马这个创意是从政府来的还是从企业来的？ 是这样的。因为在北京啊，这个虽然城市很大，但是说这个田园风光优美，又能够拿出比如说21.5公里的赛道来进行跑步比赛的活动的这个场所呢，还不是特别的多。这样的话呢，因为有月季小镇，有月季花，哎，有鸿鹏集团，哎，觉得这个地方啊特别适合休闲体育活动，也适合群众活动的这个举办，所以呢，就是不约而同的由我们区政府，由我们镇政府，还有企业鸿鹏集团，不约而同的就觉得，哎，在蔚山庄月季小镇，哎，举办这个花卉北京月跑大兴这样的一个，哎，群众这个比较喜爱的这个赛事，跑步赛事呢，会非常好。所以呢，今年是第3届。嗯， 那现在咱们这个是哪儿啊？咱们走的 这个就是咱们的颐德园啊，待会儿就能走到那个刚刚我说的那个拴马桩那个地方啊。 好。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这就是拴马桩吗？ 对对对，这就是拴马桩。 嗯。 叫三马庄大道，你看这个就是咱们原来啊老城砖，长城的砖啊，那个散落各地之后，有心人给它收集起来做的这个。 哦，有心人是咱们这个大兴人， 就是这个园区的负责人嘛。 哦， 所以你看这个园区不光有月季花，你看还有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哦，原来拴马桩是这样的。 哎， 它一般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啊？ 啊， 拴马桩以前， 对，这拴马桩嘛，以前的人都基本上都是以骑马作为工具，但是骑马呢，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就跟现在买这个家庭轿车一样啊，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对，它都是、啊、是在路边上还是在家里啊？应该是家里的吧。 啊、家里的家门口都有，哎，对对对，包括工作单位的也会都有啊。 嗯，这拴马桩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柱子，然后上面一般都是个狮子哈。 对，有狮子，有猴啊。 哇，感觉真好。 你看这个拴马桩上狮子不同的形态，哎，不同的样式。就代表了不同的年代，甚至代表了曾经不同的民族。 嗯、 哦， 这都有什么讲究啊？ 啊，你看像这样的就可能就是辽代的啊， 就是这个相对简单一些。 对对 对, 对 这个它上面有一些孔，然后就可以拴好多马。 你看这个纹饰， 嗯， 就是契丹。 契丹啊、哦， 你看你这个 就像那个 头，看见没有？ 门上的那个门栓似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有的上面还写着字， 对， 这是分水西前双槐互惠。哎，那分水西前双槐互惠，那分水应该是山西吧？ 对，对，你看，这就是咱们的磨盘广场，这是我们这个村啊，是太极村啊，也叫魏庄村啊。这是一棵600年的大槐树， 嗯， 600年的大槐树， 老大了不大。 我正在给您宣传呢啊！ 好，谢谢您，谢谢您。 那就等于，啊，那是园区的负责人。 对对对对对，您可以采访一下那个园区负责人也可以。 感谢您。要我们可以 回头再采吧。 13600块， 木板啊。回头邀请他来做节目吧。 行， 接多嘞，接多嘞。 那这些练太极拳的是他们平时就练，然后今天特意组织在这儿。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群众文化生活也很非常丰富啊。 嗯，这都是墨坛哈。 对， 就所有墨坛收来的都集中在这儿了。 对。 可是，就把他们有的都埋在底下了，会不会很可惜？ 啊，没有，他这个是一种，他这是一种是非常有规则的一种摆放，并不会对墨坛本身造成什么。坏的影响， 它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了。 对了， 你看这些散落在各地，它是从农家和拆迁，应该是作为废墟的东西，它等于把它收集起来的。所以这个老板很有心。 这是我们鹤区的， 这本身它是一种 大兴区的， 咱们整个这个作为咱们北方的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一个历史阶段。所以那种农耕所体现来说，这家里啊，家家都有墨。 打的手机啊、 哎！但是说后来随着这种机械化，这个现代化，这些东西就被淘汰了。但是散落下去呢，不把它收集利用，实际上这种历史阶段可能就渐渐的被人忘记。你要把它能够堆积到这儿，看到了磨盘，他就想到了这段的历史，这段的文化。因为这还是我们这个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一个积淀。这个意义太大了。 哎，区长，您平时来魏善庄多吗？ 还行吧，我就是在魏善庄这个工作过，所以说是对这儿很有感情。2016年这儿办的世界月季周期大会，所以它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产业基地，所以很多的园区也是在那会儿呢，属于一种社会参与，把它等于是植入进来。 哦，这块好多都是那个猴带猴的拴马庄。 拴马庄，对。 对，带猴的一般是哪个朝代啊？ 它都不一样。它因为它是什么，就是以这个咱们这属性，把它记载下来的。这就是说，每个属性实际上都有它拴马庄，它是在它的历史年代里，就是不同的这种阶段。你看它最早能追溯到这个元明时期，都有。这个有机会您听他这个。这儿的老板给你讲讲，他这些都存在了一些历史，包括这些砖，这些砖都是老砖。 是长城砖吗？还是不一定是吧？ 不一定，因为咱们也是这个北方的一些文化，它根植了很多这种东西。那会儿修的，咱们叫红砖碧瓦，是吧？但是在这个农村呢，它就弄成一种方砖和长砖，是建的那些老房子，实际上都是这些，把它留下来的。您喝点水。 我带水了。 带水了是吗？ 就是魏善庄这个地方，它以前也种月季吗？还是就是后来发展出来？ 这个月季啊，是北京的老的传统品种。老的传统品种呢，应该说是家家都有，但是把它能够集中起来，作为产业基地，形成这个地区的品牌，应该是这几年开始。所以说镇里党委政府在里面没少下功夫。小公务这用一个小花翘起一个产业，丰富了这个地区的文化那种内涵，让它也就是承载了这个阶段。这叫咱这大兴也是以花为媒了，等于魏善庄也是以花为媒了。所以咱们有这个月季周期大会，有这个月季花，还有这个花马。我们是魏善庄包括这花马的这个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那个月季花从小到大，花马从无到有， 都是您当时在这儿当一把手的时候做的是吗？ 就说我们从党委政府明确了这个地区，做月季产业，从一个园区开始到这个一个产业基地，到最终的承办世界月季周期大会，实际上就是逐步的，就是把这个月季花啊。真正根植于魏善庄这片土壤，根植于这个地区的这个老百姓的心里，更多的应该说它逐步是在外展外延，让更多的人认识。所以说这个魏善庄呢，可能以前就是以农业为主，但是人都是对这个美好生活应该说都是充满着这个期待，同时也愿意参与。 花儿这东西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这个月季花呢，它应该本身就是咱北京的市花，就是北京这个花类的一个当家品种，而且它是一年四季三季的花，所以它是给人的那种美的这些东西，而且它的品种特别丰富，而且栽植的呢应该说是非常广泛，应该说种植的技术要求不高，所以这样呢它那个带给人那种美可以说是随时随刻的，它办整个这个一年这种四季只要是能有绿色，月季花它实际上就能够丰富到，就完全就能够展示它的这种色彩，所以这是应该是能够根植于人的这种心理，所以它的推广起来很容易，所以干嘛呢，就说咱们这么多的园区能够很快的能够参与进来，他们本身咱们是请他们进驻的，就是农民更多的去放弃土地的同时，我们通过这个把它流转出来， 对， 形成社会参与， 那 这样能一把这个产业应该就做大了。 那些农民后来就是都转换成花农了吗？ 对啊，他以前是给自己打工，就自己承包土地自己来经营，靠天吃饭，完了靠市场，所以那时候应该说是没有相对稳定的，这样他把土地拿出来，因为咱们30年烟包以后土地是属于农民使用，这样他允许他流转，这样把这个村集体参与搭建平台，把这土地流转到这个社会企业手里或者村集体手里，这样农民得到稳定的租金收入，这个租金收入就比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耕作，这个收获靠这个市场收入仍然更稳定，同时呢他这样呢有的是力气，他也不闲赋下来，他等于参与到这些园区的生产，这样作为什么绿色就业的产业工人，就是以前就是农民，现在可以说是什么，以前给自己打工，现在给企业打工，挣了一份薪金，所以他这两份收入是对他来讲应该不仅是他收入一个大的一个提升一个跃升，更多让他提升了见识，以前每天老是围着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转，现在他参与到社会，作为一个社会人，你想他的文明程度会提高，社会参与度会提高，他的收入会提高，他的视野会提高，他这些工作他就一个过程，一个跃升。那边又一路了，哦，转回来了。 敲锣打鼓的这个 村呢，是我们叫魏庄村，这个村呢应该是它有一定也承载着一定的历史，我们这个村的武状元在历史上应该说是从这个村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他在挖掘他的历史的时候，他也承载着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事物文化。刚才您看到这个打太极，实际上他也是这个对武术啊，对健身，对运动的参与， 那个太极的也是魏庄村吗？ 他现在这个太极呢，就作为我们魏庄一个体育的一个传统的一项技艺，现在正在推动，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示范整个这个农村，也从魏庄这儿完全推动起来。它的意义它更不一样。 魏善庄这个它的名字的得名是因为有魏庄村还有善庄村吗？怎么来的？ 这回让我们王站长给你讲讲。因为北京它有它的这个皇家的文化，北京的根文化实际上在南海，南海的它整个最大的这皇家院佑这个猎场在南城，南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区域啊，外边呢在它周围，所以都是为这个南海的服务，都是为这个皇城服务，所以这样呢，它属于所守护的是什么呀？就是皇家的猎场。这个猎场呢，这个人也有好生之德，特别是这皇家，这个祖宗他也是。虽然他等于在这边啊，在历史啊，这个传说啊，就是有好生之德呢，这个动物它也有它生存的这种权利，它不能说专门就被这个肆意的去猎杀的，所以就允许它这个自由的这个在这个空间里。但是这个人。这动物它有时候是任人宰割，但咱们要给它也有放生之道，说在这边，在它的整个这个南边开了个门，叫为善，为善门和为善庄。 哦， 这是一个传说啊。 哇，太这个太有意思了。 所以说它这是什么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为大家带来上周六举行的花卉北京月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活动上的现场采访。选题策划人张欣在上半时段的节目里，跟随大兴区的副区长贺瑞、魏善庄镇的镇长王烨一起走过了5公里跑途经的颐德园和魏庄。接下来他们将走进的是以前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介绍过的纳波湾。 这又是我们一个这个纳波湾，实际上这个企业最早在魏善庄是落地。我们这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园区，这么一个月季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企业，逐步发展这个扩大起来。我们现在类似像这个园区，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能达到一定的规模的，这个14家，哎，现在十几家了，14家，14家。这纳波湾也是一个 number one。 哎，这 number one 是他一开始取名就想到了吗？还是后来大家演绎的呀？ 不是，他就是叫名字就这么叫，叫纳波湾嘛。纳波湾它是什么呢？最早应该在这儿开始建基地。这也是一个这个企业家，负责人是一个女同志。 对，王波老师。 王波。 王总。 对，很能干的一个女同志，很小巧的一个女同志。 是。 但是应该说是在这个月季产业上，他在咱们这个国家吧，在月季产业上，他应该也算一个这个还是很了不起的人。他不能。 小学的 武术 队，专业班， 真棒！ 他建的第一个北京建的第一个基地就在魏善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基地逐步去放大。它呢，主要是那个园子是我们的一个品种园，品种园主要是做这个种质资源的一个鉴定繁育。那个在哪儿？在我们还另一个村儿，这是他第二个基地。还正在建设中。 这就是新的是吧？ 对，它的特色呢，就是一个品种多，就是作为一个咱们现在国内可以说是 number one 的概念呢，就是品种最多的。 而且种植方式最多的，它不管从大花叶荠到微型叶荠，到整个这树状叶荠它都有。这树状叶荠呢是它的一个一个品牌，他们做的这一树阵。 这就是那种老庄吗？不是，这个就是树庄，是老庄。 对， 原来是做成一个月季迷宫，就是说在里边和休闲呀、旅游啊、儿童娱乐呀结合。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活动要真正长期办下去啊，这些园子它就能联动起来，完全联动起来。如果你说对外它建的，一方面呢，我们得到最大的利益是当地的肯定是农民。但实际上给企业，他给我们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载体，他做的是一种宣传，一种推荐，更多人宣传推荐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对吧？同时他把这个产业商业就能够活跃起来。所以他愿意这个更多的人的参与。你像我们组织这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像这边他都是他的玫瑰，送的玫瑰。 有那个魏善庄命名的那个玫瑰，还是月季。 待会儿回头，待会儿我们王站长给你找找那个品种，能看得到吗？ 在月季主题园 啊，在那边园子呢啊。王爷，就咱们那个，就魏善庄那个谁是发明这谁呀？ 现在 魏善庄月季 啊，是咱们那个国内的非常一个有名的一个月季教授啊，在咱们培育了一个这个新的月季品种，而且这个月季品种呢。被法国的梅昂公司在法国进行测试之后，这个月季品种的抗性非常好。什么叫抗性呢？因为花度比较柔弱，是吧？可能会有病虫害，可能不耐寒啊，像这种情况。那么它的抗性好就代表什么呢？它的生命力顽强啊，然后花朵绽放的也比较好看啊，存活率会比较高。所以它这个魏善庄命名的这个。以这个月季花，这个月季新的月季品种命名就叫魏善庄，然后法国的梅昂公司呢，打算把这个月季花呢，把这个新品种魏善庄这个新品种推向全世界， 慢慢走。 好的，我们暂时离开一下花马的5公里赛道，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一种以魏善庄命名的全新的月季品种。这是我国首款以城镇的名称来命名的月季，它的花朵清新亮丽，适合观赏。目前呢，种植在大兴区魏善庄镇的世界月季主题园，园内主干路的西北侧种植的两片花卉就是魏善庄。远远望去，花朵很大，朵朵月季盛开在犹如灌木丛一般的花枝上。每朵花呢，虽然只有一元硬币般大小，但是正面粉色，反面白色，非常的好看，也很有特点。这种名为魏善庄的月季是由月季培育专家江正之在2012年培育成功的。江先生将这个品种的命名权无偿赠送给了魏善庄镇人民政府。接下来在张欣的采访当中，还有魏善庄镇党委书记谢景然对背景的介绍。 他是这样，因为本身这个老师呢是在我们在我们这儿，他有基地，也一直是指导我们这个月季栽培和选育。因为咱们这儿有大面积的这些园区，品种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人才，就是管护啊、栽培的人才。所以呢，就是说，他一直就是说做育种啊、做培育，和我们这儿有长期的合作，所以他就培育了若干的新型的月季品种。你看现在就说这些月季品种都是，就是由于就是说从这个欧洲，还有包括我们中国，大家就是根据不同的喜好、不同的需要培育出来的，所以呢，它就培育了若干的品种。其中我们在这个它是若干的品种当中，我们就挑了一个就是适合于我们镇这个形象，而且呢便于栽培、便于大面积推广的这么一个月季品种。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们培育出来之后，它就是都是按编号，没有这个正式的命名。一般的按照传统啊，就是从国际上，就是这月季花的这种命名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纪念意义。比方说以某一个人名啊，比如说像法国的有一个叫约瑟芬，那个皇后，拿破仑的那个皇后。所以呢，就是他也是在找合适的契机，就是说给这个这些没有命名。所以呢，我们正好我们 今年呢是第十届乐季文化节，其中呢在我们这儿呢有一系列的活动。那我们说呢，我们乐季大会也召开两周年了，而且呢咱们这片庄的乐季呢也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有必要选出一朵就以我们镇的名字命名的乐季。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带来的是5月26号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赛活动现场选题策划人张欣在5公里赛道沿途进行的采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他的行程，听大兴区的副区长贺瑞为我们打开大兴的文化之门。 就是正好其实我昨天跟首都图书馆的一个研究员聊天，他就说咱们大兴这边在文化上特别重视，主要一个是南海子文化，一个是永定河文化，特别就是要重点推一下，是吧？ 我们是这样，大兴啊是一个平原地区，在北京的南城，虽然它历史上这个应该说是还是有它的记载，自秦之县那会儿就叫大兴，叫称天下首义。实际上它这个区域呢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原因，它上就受永定河这个决口造成的永定河冲击扇，所以就是以农业为主。但是它呢在这个围绕永定河，它是北京的母亲河，所以它周围啊，所以它周围所以就是看河的和围绕这永定河呢，这留下来的这些人群，这些人群呢在随着整个这北京大迁移，他就到这儿来，就是以农耕为主，这就形成历史上到现在的永定河文化，就是以农耕为化为主。还有一个呢，这个文化呢你刚才谈到的南海的文化，它就是皇家宴用，一是为这个皇家狩猎场服务的，再一个呢整个这个原有周围守皇城的，所以这些人群他都跟这个皇城这都有关系，所以他是这个，所以那就是一个南海的文化。他这个发展这个沿革啊，可能以这个明清，就是以明清这个为最盛，所以他呢把那个人群呢基本上就固化在他的周围，这个繁衍生息，等于把这个他这个人群的文化就是跟皇家的文化特别接近。还有刚才您没谈到的，我们这还有一个叫凤和文化，叫凤和园。刚才您看到莫曼广场中间有一个大槐树，那是据他那个企业这负责人讲，他这等于是近600年的历史。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大树要移到这儿来？这应该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宣传，同时也是一种继承。 那个大树是移过来的。 所以它这个大槐树呢，就是一个山西的移民文化，所以我们把它叫一个凤河文化。凤河文化就是沿凤河两侧，一般呢，你看咱们人这个居住，它都是在沿河，是吧？ 对。 这个来建村， 对，逐水而居， 逐水而居。所以它这样呢，就形成那个凤河园的那份山西有县设县，大兴这儿就建营。他就是那边来的这些人群到这儿来也集中，是吧？你比如说那边有长子县，这边就有长子营，那边有河津县，这边就有河津营。而且围绕着营那会儿呢，咱们整个是包括八国联军进北京啊，说历史的一些战争到北京，就说哪儿说这个北京在战时的这种时期，说那屯兵说这个有这么多人吗？有啊，这就是这72联营。这实际上有这营，就那边长子县这边的营，就是以前的村儿，但给人感觉这是屯兵的是营， 对， 就人人群很庞大， 就感觉只要叫营的地方都是以前屯兵的地方， 但实际上 是 由原来就是小营，然后后来发展成屯兵、 哎、不是你不发展成屯兵，就给人的外边让一犄角说我们这是家有兵、哎、所以有机会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凤和凤和文化、 嗯、 这也是大兴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这个永定河文化是源于我们整个这一个休养生息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南海的文化是黄城文化为主， 这干的 凤和文化就是我们整个的晋商，也是我们的晋商文化移民， 这种迁徙的、 哎、迁徙的、啊、北京它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嗯、啊，大这大首都，看这大首都实际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嗯， 到这聚集，所以它也是承载着整个我们大清的一些这个文化，传承这个历史。 咱们现在还在魏庄村是吧？ 还在魏庄村。 哎呦，真够大的。 嗯、对，您那21公里，您要有兴趣，您可以走一走。 我待会儿再去走，是不是人都跑完了？ 但是馅儿还留，馅儿还在。你看老百姓生活在这个村里，你看房子，并不见得感觉给人家是吧多么豪华。嗯、但是它的村庄环境。 就是很舒服， 感觉很舒服，对， 嗯， 所以我们还要需要做的什么呢？就是老百姓实际上在这方面还有自己的，把自己的小经济、小农经济，咱把它规范起来，把它做一景儿。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什么概念？你看这些都是咱们这个统一做的一些规范，谁去修饰？ 没问题， 嗯， 把它变成什么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是他自己的责任田，他就重视了。 哎，这应该就是21公里跑回来的， 没有，这是我们的5公里， 嗯， 21公里也还在这路上的吗？ 跑回来应该是也在这儿，我感觉 10公里上那边跑。 哦， 哎 呀，10公里啊，实际上还要美呢。 嗯 嗯， 哦，是吧？ 那10公里，到了那个 一水阳光古老越剧园，又到一些林荫大道啊，再到一些平原造林的地块里头。 嗯， 哎呀，非常美，10公里的是最经典的。 哦， 我走的 半米店村。 嗯，咱给他们让一下。 哎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老百姓接受的能力就快，他怎么他做的，他可能以他为作为一个主营收入，甚至说什么把自己当成自己的这一个对外过日子，让人感觉到哎我怎么更好啊，把最好的一面要呈现出来，所以他就是会特别用心的去打理他的枝枝末节的一些细节，他都打理，所以他把这个村这个镇建得特别好，维护得特别好，也就是让自己来享受，也让别人来享受。 嗯， 同时他在这个享受的同时，他要把它经营起来，怎么就是说能给人提供更多的这种服务，这一经营起来也跟市场一结合，它更加精致化，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情况。 嗯，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光是我们的干部来动，老百姓没动下来。 哦， 我们怎么去彻底改变老百姓的观念？您看您带到我们魏庄，其实通过这几年这种打造，你看老百姓到哪去，他永远是充满那种欢乐的。 对， 但是他跟别的其他村比，他应该说是已经跃升了一大步。 嗯， 他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环境的这个一个改造的一个过程。 对，慢慢的滋养。 哎，对。你像这个园区，他以后他就跟这个整个这儿的去运营这种结合，这里面都是一些文化的一些展厅， 收藏的 、哎。这里面它会能吸引人来。能看，这都是文化呀。 是， 嗯， 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以前。 所以说，举办这种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刚才王站长他们不是有个想法吗？下一步就说咱们把这些路线啊给它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不是说我举办花马你就能来，平时的时间你就可以来。他来的过程呢，有的是做运动，有的实际上他就可以在哪个点上去驻足，去欣赏。你比如刚刚看的莫文广场。 嗯， 光光在那儿，他就可以是待半天，待一天，再吃农家饭。你看我们这里都有农家饭， 嗯， 吃农家饭，住住民宿，也能待几天，这个问题就全解决了。 是， 他这些呢，就吃的东西，这些东西，你就人只要形成人流，他会给他办得越来越好。 嗯， 但如果说没有人流，是吧？3天打鱼2天晒网，他自己干着也没精气神，他弄的东西也不新鲜。那，如果说这么做起老有人，老是新鲜的。越做越好，它就有良性循环。所以咱们现在缺的呢，干嘛？你看他们镇里党委政府是吧，王站长他们弄的这些事儿，扩大自己的宣传，不要怕人来，但是来的什么人啊？来的是流动的人，欣赏的人，还来的什么人啊？参与经营的人，这就活跃起来了。 嗯嗯， 这个农民他的整个这个思想观念，他随着人流的这个涌入，他发生改变，他的参与意识是越来越强。 在推动发展，他自己就想了，就不是光他们镇长的去想。 是，其实 村长去想。 您知道吗？我就是已经爱上魏山庄了，就是我来过。 你怎么不爱上王镇这种？ 来过两次了，请那个王总王波去做过节目。第一次来，我就是觉得，因为当时是冬天，还没这么绿，这么漂亮。但是我去看了军天坊，去看了坦博新山院。我就想啊，竟然在大兴还有这么好的地方。 对呀、 啊。然后这次又这么，这边又绿了，感觉更好了。 您看您的作用，您看您参与这个活动，虽然就走了5公里，但是您所得到的这些信息，它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平台和途径去把它宣传推荐出去。您得看啊，我们围着可能就是在魏庄这个那边还有半壁店村，我们实际上就走了一部分。实际上你走10公里呢，你就会把我们半壁店村转起过来。半壁村是我们一个文化村，它会更有意义。哎，它是一个文化村，所以我们再转还可以。我们到那边，你看我们李家塘村、张家塘村，它都是我们的最美乡村，哎，是很有意义的。你看那边到我们的主题公园，到我们的爱琴海，那都是很有意义的。这儿的内容啊，您就跟谁啊？我们那王镇长，那是王超镇长， 哎， 我们李林主席，您就跟他们聊，这一天他们都聊不完。 是的、 啊，因为这里面都进入了他们的心血和一草一木，他实际上这里都有故事。 随着他们几位走到终点，张欣的采访快结束了。我们也跟着收获了很多。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于参加亲子跑的选手车颖和他的孩子们的采访。 你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靳卓越。 靳卓越啊，你今天跑了几公里啊？ 5公里。 5公里啊？哦，你是现在上几年级啊？ 1年级。 哦，你平时运动吗？平时跑步吗？ 上学跑，现在平时不跑。 哦，你今天觉得跑的感觉怎么样啊？ 挺累的。 挺累的呀？开心吗？以后还会跑吗？ 还会。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庆松浩。 你这个出了好多汗是吧？累不累？ 累。 觉得有意思吗？ 有 意思啊。 踢地了是不是？我们第3年来了是不是？ 每次都是跑花马。 对，5公里3年了。4岁吧，现在今年6岁。 每次都是自己跑下来的。 对， 真棒。 今年 PB 了，我们有最好成绩了啊。 啊、PB 是什么意思？ PB 就是他比如连续跑了几年，他今年的成绩可能最好。 太棒了。觉得今天跑这个线路怎么样？ 挺好，挺舒服的，尤其今天没有什么太阳。我们过来有时候也是为了看看花什么的。尤其大兴对这个组织也挺好，有小朋友，你比如他几个棒棒糖，他就觉得有劲儿了。 啊，棒棒糖！ 去年的时候有一些玩具什么，他们都挺喜欢的小孩儿、啊，要不然他小孩特别小，他坚持不下来。有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红，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演艺群英会。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渴望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祝愿满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6月1号至6月3号年中庆送积分活动开始抢购了。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还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